户籍记第七章。梅瑟树立起会幕那天，就富有铸胜了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、祭坛和附属的用具。他富有铸胜以后，以色列的领袖、各家族首领及协助登记的各支派的领袖前来奉献，将他们的供物献于上主面前，篷车六辆，公牛十二头，每两位领袖一头牛。他们把这些送到会幕前时，上主训示梅瑟说：你们把这些收下，为会幕的事物使用，按照勒位人的职务分给他们。梅瑟就收下车辆和牛，交给了勒位人，按格尔雄子孙的职务分给了他们两辆车及四头牛，按莫纳里子孙的职务分给了他们四辆车及八头牛。他们都在司祭亚郎的儿子伊塔马尔指挥下服务，但没有分给科哈特子孙，因为他们应用监台所管照的圣物。在富有祝圣祭坛时，众领袖也为祝圣祭坛奉献了供物。当众领袖把他们的供物送到祭坛面前时，上主对梅瑟说：每天应有一位领袖奉献自己的供物为祝圣祭坛。第一日奉献自己供物的是犹大支派阿米纳达布的儿子纳赫雄，他的供物是一个重130斜克尔的银盘，一个依圣所的衡量重70斜克尔的银盆，两件内都盛满油条的细面，作为素祭；一个重10斜克尔盛满香料的金鱼，公牛犊一头，公绵羊一只，一岁的公羔羊一只，为做全燔祭；公山羊一只，为做赎罪祭；有公牛二头，公绵羊五只，公山羊五只，一岁的公羔羊五只，为做和平祭。以上是阿米纳达布的儿子纳赫雄的供物。第二日奉献供物的是伊撒加尔的领袖族阿尔的儿子乃塔乃尔，他奉献的供物是一个重130斜克尔的银盘，一个依圣所的衡量重70斜克尔的银盆，两件内都盛满油条的细面，为做素祭；一个重10斜克尔盛满香料的金鱼，公牛犊一头，公绵羊一只，一岁的公羔羊一只，为做全燔祭；公山羊一只，为做赎罪祭；有公牛二头，公绵羊五只，公山羊五只，一岁的公羔羊五只，为做和平祭。以上是族阿尔的儿子乃塔乃尔的供物。第三日是泽布隆子孙的领袖赫隆的儿子厄里亚布，他的供物是一个重130斜克尔的银盘，一个依圣所的衡量重70斜克尔的银盆，两件内都盛满油条的细面，为做素祭；一个重10斜克尔盛满香料的金鱼，公牛犊一头，公绵羊一只，一岁的公羔羊一只，为做全燔祭；公山羊一只，为做赎罪祭；有公牛二头，公绵羊五只，公山羊五只，一岁的公羔羊五只，为做和平祭。以上是赫隆的儿子厄里亚布的供物。

公绵羊60只，公山羊60只，1岁的公羔羊60只。以上是在富有祝圣祭坛后为祝圣祭坛所献的供物。当梅瑟进入会幕会同上主说话时，他听见从约柜的赎罪盖上两格鲁宾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，是上主在与他说话。